Hello，各位晚安，我是猫小编。那因为猫小编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开设一个新的单元，专门来讲几本书。这单元并不是要去说好像我读过很多书，而是每个人多少有一些阅读偏食的习惯，也就是某几类的书会是你非常喜欢的书。那我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平台的分享，可以让有很多人在底下跟我互动回馈，打开我自己的阅读视野，就是看能不能减少我的阅读偏食症。好，那这边有些是使用 Podcast 的听众，那有些是 YouTube 频道的朋友。那 YouTube 频道的朋友可以看到，我现在利用的是博客来的网络书店。我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是《日本色彩物语》，所以我先输入《日本色彩物语》，好，搜寻。我们看到这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日本色彩物语》，副标是"反映自然四季"。碎石景色与时代风情的大和绝美传统色160选，所以呢，里头会介绍到日本160种颜色。第一次在成品与这本书相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机，就是最近猫小编做了一些比较精密的健康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是色弱。就过去小的时候做一些简单的那种物理性的色彩检查，有时候都是会被引导啊，就是选到正确的颜色，或者是说那样，然后会要通过比较精密的检查，然后才确定说，自己是色弱，所以小。就是这个检查出炉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原来我过去的人生中，为什么那么常因为颜色的关系跟大家争执了？因为我眼中的世界和大家看出去的世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那也因为确定是色弱的关系，我就开始对颜色产生了好奇心。然后某天逛成品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像是电到一样，我真的是一秒都没思考，拿着书就去结账，连那个价钱多少都不晓得。还好，就是现在的书籍其实相对于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说都不会算太贵，应该1、2千以内都买得到吧，不会说拿了一本5万块的书过去。还是其实有卖5万块的书，但是我没有发现。好，那我们回归正传来介绍到这一本《日本色彩物语》吧。作者是长泽洋子，然后译者是苏伟提。这一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手绘风格，然后呢，绘者是Tomoko Everson。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把作者的名字念对，如果念错了，请见谅，不好意思。出版社是麦浩斯，出版日期是2017年8月12日。那订购的管道有非常多，你可以自行选择你所支持的出版商，不，对不起，你所支持的订购管道，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去比价。好，那博客来它有试阅的版本，所以我们就借用它的试阅版本来看看这本书。首先打开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本书，它蓝色的部分是这本书的书的第一页，下面白色的部分它其实是书腰哦，这书腰摸起来很特别有感觉，因为它是不同的纸质。那它这里有一些比较能够戳到你心坎儿的 slogan，像是日本人特有的色彩美学、细腻的季节感， 然后接下来它这里有一些插画，就是这里面有的。那我打开第一页的时候，这个书腰有画了一个我曾经在秋田县南鹿半岛参观他们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纪念馆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声波鬼的图片，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本书很可贵，我就买回家了。然后呢，这本书的书腰在它背后的部分有简短的介绍到四种颜色，像萌、木色，很萌的木头的颜色。有什么木头会有萌妹子的感觉？好，那时候就在想啊，很萌的木头是装可爱的木头吗？好，那他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散发出新生喜悦的春天嫩叶色彩。跟我想的不一样。好，因为想的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想要打开书来看。第二个是黄丹色，黄色的丹药的颜色。好，那他也给这个黄丹色下了一个定义，说让人联想到盛夏太阳的皇太子礼服鲜艳橘色。所以原来黄丹色根本不是黄色，它是鲜艳的橘色啊。好，往下看是朽叶色。枯朽的叶子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原来它是平安贵族、伤春悲秋、浪漫之情的落叶色彩。朽叶色的确蛮有这种感觉的。然后再来是留干色，那个留是留下或跟我走的留，然后干是如果你看过柯南的那个有一部电影。好，它就是那个干青色的干，左边一个蜜字边，右边一个干草拔蜡的干。好，那留干色它是重复染到接近黑色的靛蓝色，体现了冬天的寒冷与寂静。原本不太了解干这个颜色的时候，其实我是把它想象成红色的。那至于为什么我把它想象成红色，我也不知道。好，那我们接下来四月的部分就一些那个专栏的介绍，那这里我就想要跳过。好，这本书是以四季的形式来介绍各种颜色。首先呢，进入到春天，日本的春和我们的春有什么不一样呢？好，这里就介绍日本的春呢，是春天温暖的阳光使万物同时苏醒。大地发出嫩芽，瞬间姹紫嫣红，有粉的、紫的、黄的、绿的，带着你我的心，在柔嫩的色彩洪流中荡漾。哇！念完的时候，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想说，春天真的是这种感觉。每次从冬天，过到春天回暖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重生的感觉。因为猫小编从小就是重度气喘儿，所以冬天对我们这样子的人来说是非常的难熬的。一旦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的气管跟我的血液好像得到了拯救的感觉。好，接下来第一个有关春天的颜色，一定会想到的就是银色。好，银色是日本人自古深爱的樱花花瓣的颜色。那在现代，樱花多指染井吉野樱或八重樱。可是这个樱色呢，通常是追溯到平安时代的颜色。所以平安时代的樱色是指山樱，山上的山。好，所以呢，那平安时代的山樱是什么颜色呢？这里就介绍到，平安时代的山樱是指浅粉红色，所以现在提到的樱色，它其实浅粉红色。好，介绍完樱色的由来之外呢，它就有三项跟樱色有关的东西。第一个是樱色的点心，樱饼，好像跟樱花做成的点心。接下来呢，还有音色的风琴师，还有音色的鱼，音鲷，樱花色的鲷鱼吗？不是，它是也叫花见鲷。它虽然不是樱花做成鲷鱼，但是它是樱花盛开之际才会捕捞到的真鲷，我们叫它音鲷。 好，往下看是藤色，藤色也是春天的颜色哟。在这本书的30页，什么叫藤色呢？原来藤色是紫色中带点亮蓝的藤色。藤是这颜色深得我心，因为猫小编是有紫色人事物就对了，有紫就给赞。好，那藤色呢，这里有介绍到藤色的由来，就是远至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或者是现代的摩登少女等日本最喜爱的颜色之一了。哦耶。好，那他还会介绍到藤色的植物，像藤花，还有藤色的物品和小物，就是那个和风配件，还有藤色的文学。各位听众，讲到藤色的文学，你一定听过这一本书，因为它是日本文学著名的代表作，叫做《源氏物语》。《源氏物语》里面有出现那个三个名字都跟藤有关的女子。好，至于《源氏物语》这本书，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讲，但不是现在哦。好，那春还有冬云色，我想要快速跳过，所以我们就来到夏天的颜色。夏天的颜色，如果是台湾的话，我大概就是想到蓝色。哦，有一种蓝叫台东蓝，有一种蓝叫什么蓝，这样子。好，所以好像各花莲蓝，各地的蓝好像都不太一样。然后各地的，尤其是海岸线的地区，他们的蓝真的都不太一样。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台东蓝、花东蓝、屏东蓝、高雄蓝、云林蓝。好，那这里介绍的夏天的颜色是福紫色。哇，跟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会觉得福紫是春天的颜色，但其实福紫是夏日的颜色。这本书有说啦，福紫色是不顾炎炎的夏日，静自开着可爱花朵的福紫花的颜色。所以它是一种淡淡的粉红色，与桃花，对不起，与桃红同样甜美，为女性增添了几分俏丽。所以福紫色跟桃色不太一样，它没有桃色这么的亮，但是它是淡淡的粉红色。福紫色的由来当然跟福紫有关啦，福紫是一种花卉。啊，属于，因为它从花期很长，从春天跨到秋天，所以它属于秋天起草之一。那我们会把福紫色放到夏天，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福紫色的物品，我们在寓意中常常会用到福紫色，因为福紫色象征优雅、美丽跟婀娜多姿，所以有很多寓意都会添加福紫色。那福紫色有一些修辞，就像大和福紫，我们现在用大和福紫来称赞女性之美。那各位如果不晓得什么是大和福紫的话，可以去收看我的最爱松岛菜菜子的日剧《大和福紫》，台湾又名大和拜金女哦。那他还有介绍到福紫色的食物，叫谷中生姜等等。好，具体内容欢迎大家细看。接下来来到的是秋天的赤朽叶，赤就是赤木刚宪的赤，朽呢就是一介老朽的朽，枯朽的朽。赤朽叶是怎样的叶子，怎样的颜色呢？容我翻到108页，好好的细看。赤朽叶原来是平安时代贵族们很喜欢的一个朽叶色的橘红版本，所以它跟朽叶色是有点差别，它比朽叶色还要再橘红一些。然后平安文学里面很常用这个颜色，而且呢，古人会用这个颜色来染制布料或丝线，让大家去联想散落一地的叶片中的那种枫红。好，然后呢，平安时代的贵族也会用这个颜色当他们的一些装束色。赤朽叶的食物有秋龟，秋天的鲑鱼，还有赤朽叶的生物呢，有一种很特别的鸟儿，还有一些赤朽叶的风情诗。如果没有特别买这本书的话，你会以为你的生命里面只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好啦，其实大家没有这么以为，但是我的生命里这么以为。 我真的是看了这里面的160种颜色以后才发现，原来颜色可以这么的细分，而且颜色原来可以这么美，不是我们单纯用就在写作文里面用的金黄、橙黄、米黄，好，永远好像都是这些单调的颜色在调配。你有写过一篇作文是用赤朽叶来形容颜色吗？还真的没有，但下一次你可以写进去。好，那秋天还有一种颜色叫枯草色，我蛮喜欢这本书里面介绍的枯草色，所以我就想说用一些时间来介绍什么叫枯草色。我们听到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是枯萎的草，所以原本在盛夏时期生气蓬勃的青翠花草，因为时节的交替之后呢，它就枯萎了。枯草色就是秋天枯草以后暗淡的黄。黄会给人很振作、很阳光、很向上的感觉。可是枯草色它不是要你消沉。对我来说，枯草色的感觉是我还保，因为时局的动荡或者是季节的动荡，我可能暂时我的精力被压制了，我的向上被牵制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有这一股动力存在的，所以对我来说它是蕴含着生机跟活力的颜色，就是潜藏待发、蓄势待发的一种颜色。好啦，那是我自己的认为。那这里有介绍到枯草色的食物，就是梨子，还有介绍到枯草色的文学以及枯草色的风情诗。真的很想要把这一本书里面所有介绍到有关颜色的诗句都一一拜读，可惜我的日文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好，仍需继续加油咯。好，是我跳太快了吗？怎么没有看到冬天的颜色？哦，不好意思，这里先看到的是130页的一个专栏插播。130页的专栏呢，有介绍到的是江户时代的译者色跟48茶白鼠的颜色，那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的细看。那往下看到冬天的颜色有苔色，青苔的苔，还有梨宽茶色，琉璃的梨，长宽高的宽，茶树的茶，也蛮特别的一个颜色的名字。还有流干色，就是一开始有讲到那个流干色，然后在我们本书的152页，那我就来介绍到苔色。其实我一开始读到这一篇的时候，看到苔色两个字，然后又看到它的篇幅只有苔色的由来，其实没有觉得苔色好像有什么特别的。那直到看了他的介绍以后才发现，原来日本人自古便对青苔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像是日本的建筑、巨木、岩石，它的园艺造景好像都会有青苔。那日本生长了约2000种的苔藓，所以就代表了有2000种的青苔的颜色。那传统的这个苔色啊，它是怎样的颜色？它是指深沉的绿。我们讲到深沉这两个字，它其实是有层次跟厚度的，它不是指深色。深沉就是它里面的颜色是有几个色度的色差这样子。好，这个色名应该是这个青苔色的色名应该是出自于日本人对苔藓本身的美感，以及随着时光流逝长出苔藓后更有味道的极致吧，这是他对苔色的由来的一个解释。好，然后呢还有刚刚介绍到的梨宽茶，琉璃的梨，长宽高的宽，茶水的茶。梨宽茶是什么？原来梨宽茶是江户时代后期歌舞伎演员第二代蓝吉三郎喜欢的戏服颜色，所以后来它就变成一个代表性的特殊颜色。哦，太酷了。好，然后呢冬天还介绍到一个颜色叫做流干。 流干是蓝染中最深的，几乎接近黑的那种靛蓝。因为蓝染必须要重复不停的染色，所以呢，据说这个是要让专门做蓝染的染色业者干污欲哭无泪的颜色，因为很难染才能够染到流干色。那真的蛮不容易的，所以流干呢就给人一种浓郁靛蓝的感觉啊。流就是停留在这个浓度，你不能再染得更深了，不然就变黑色，因为你要保留它的那种靛蓝色，又不可以再继续染下去，所以那你少染一点又不是流干色了，所以这是对于蓝染的叶子来说那个难度是极高的。那这个色泽很沉稳，体现了冬天的寒冷与寂静。然后这里面也有介绍到流干的一些风情诗。好，今天这本书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咯。有喜欢这本书吗？有喜欢的话，欢迎到图书馆去借阅或者是购买，支持一下这本书。那最后再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日本色彩物语》，作者是长泽洋子，出版社是麦浩斯，出版日期是2017年8月12日， ISBN 码是9789864083046。各位如果要去查询，然后要去查询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日本色彩物语这六个字怎么打成中文，也有可能是猫小编发音不准让你打错字，那你可以去直接那个输入 ISBN 码，绝对找得到这本书。所以让我再重复， ISBN 码是9789864083046，9789864083046。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欢迎下次再见，拜拜。